你好，我是雨木，欢迎收听雨木广播电台。这是第75集，郊外 Bokeh 2017的片子，人都不见了，难道这就是他们说的末日？这是一部微微科幻色彩的剧情片，描述一对年轻恋人。前往冰岛旅行，是他们期待已久、存钱也存很久的梦幻之旅。冰川、火山、造型建筑，一景一物都比他们想象中的更美丽。可是，他们第二天醒来，突然发现旅馆没人，街上没人，机场没人，其他人全部都消失了。他们没有办法离开冰岛，也没有办法对外联系，仿佛全世界只剩下他们俩。Bokeh 由 Micah Monroe、Matt O'Leary 领衔主演，Geoffrey Othwain、Andrew Sullivan 共同执导，有两个导演，还蛮年轻的电影工作者，两个人一起当导演。整部片子是在冰岛实地拍摄，取景美是凄美的那种美，对白充满着哲学气息。因为片子它在讲那种末日启示，天没有崩，地也没有裂，就是一觉醒来，其他人全部消失的这种末日。但是印象中的世界末日好像不是这样，世界末日应该是断垣残壁啊，天崩地裂啊，怎么样？所以他的这个世界末日有点，怎么说呢？应该说末日后的第73天这样，非常的安静。如果这样就是所谓的末日了，骗子就想要告诉我们主角他会怎么做，所有人都不见了，也让我们想一想。换作是我们自己遇到那样的世界末日，我们会怎么做呢？特别介绍，Bokeh 这个片有带到许多画面嘛，有带到许多冰岛世界著名的景点了。在我网站上有附录一些剧照、自然景观，比如说冰岛南部一个滨海城市，它海岸线壮丽罗列的火成岩。实为奇景啊！看了片子就特别具体。片名呢，这个 Bokeh 值得一提，摄影术语。我想到自己以前在学摄影的时候，还是做学生的时候，老师好像有这么提过一下。假设我们看到一张照片，人物是清晰的，背景呢是比较模糊的。或者说单眼相机拍出来的景深效果，这个模糊背景那片范围就叫 Bokeh，也就是焦点以外的任何范围，它呈现的不是那么清晰，比较模糊一点的，就是 Bokeh。摄影拍照来说，不是比较近的比较清楚，因为你可以选择固定的地方清楚，而其他的地方模糊嘛。所以这个 Bokeh 就是针对那些不是在焦点上的比较模糊的范围，这叫 Bokeh。至于拍照不小心晃到手抖一下，导致整张照片模糊，那不是 Bokeh，那是手震。那当然也一如往常的有一些感想嘛，观后感来说，Bokeh 很闷骚啊，说的东西有意思，偏偏呢说的比较迂回，例如前面提到的摄影术语啊，Bokeh 用来当做片名，暗示这种不清晰的范围内存在某些。我们一直看不清楚的东西，可能有存在这样的东西。就算我们想要把它看清楚，也很难，因为它有点朦胧嘛。毕竟它本身失焦了，但失焦不代表没有东西哦。你有感觉到那种迂回了吗？ 这里的意识形态明显比较多，也比较强。我偶尔会欣赏意识形态比较强的片子，也就是它的故事情节没有那么的丰富。意识形态想要说的观点，想要说的看法，想要描述他对末日是什么感觉，如果大家都消失了，只剩下自己，这种想法蛮值得了解的。Bokeh 也就是这一类的片子，这算不算小众非主流电影呢？我不敢说，但我可以打个比方，就是第一个感触，我们只是我们自己。看电影哦，看电影如同去餐厅吃东西，花钱，然后人家把东西煮好给我们吃。也有一些餐厅，例如自助烧烤店，端上桌的食材是生的，还没有煮熟啊，我们自己来，自己烹调。关键点就在这里了。阿甲觉得自己煮很麻烦，所以才会去外面吃嘛。怎么在外面花了钱还要自己来煮嘞？这样不对哦。另一个人呢，阿炳，他就喜欢自助，自己烧烤，自己烤，有气氛，也是乐趣，觉得这样很好。两个人想不一样。Bokeh 这类意识形态强过剧情的片子，假设把刚刚说的阿甲饮食习惯来放在看电影，他会受不了。居然故事说的坑坑巴巴，还要自己去填空，是没有交代清楚啊？怎么？阿甲他并不是不愿意思考观众，他是觉得电影本身都要说完整嘛，看的才有些启发嘛。可是呢，对阿炳这样的朋友来说，他没事。他觉得有些东西不用说的太老实，也不用说的太完整，这自己会想。自助烧烤他觉得是个乐趣啊。那这里也不代表说阿炳就是看电影的话是非常独立思考，会自己进一步想一想观众，他只是不太在意所谓的完不完整，他有看到东西也就可以了。怎么说嘞？小比喻，是我自己多年来的观察心得啦。你读了，你听了，觉得自己像阿甲还是阿丙呢？再多跟你说一些，其实甲乙丙丁都很难说啦。有时候我像阿甲，有时候我像阿丙，我们就只是我们自己。第二个感触啊，想的东西不一样。Bokeh 里面的男女主角是一对恋人，他们发现其他人都消失了，仿佛陷入某种迷之漩涡，也仿佛世界末日了。男生的反应比较粗犷，我自己也蛮纳闷，我是用粗犷来形容，但是我看到的情节就是这样嘛。男主角去超级市场疯狂搬货，都没有人管了嘛。也只是他们两个了，去偷开人家高档的 RV 休旅车，其实也无所谓偷不偷了，因为世界只剩他们两个了嘛。女主角女孩子的反应就比较细致了，她有尝试联系家人，电话不通，那还是要试试看嘛，那说不定等一下会通啊，不知道。她是尝试联系家人，同时也寻找还有没有其他人可能躲在房子里生存者，有没有生还者。女孩子她比较在意节约资源，想象世界末日嘛，这个水龙头的水可能会用光的啊，电可能也会用光啊，因为电厂都没有人上班啦，水自来水厂也没有人上班了，所以他们虽然在房子里面有水电，可是要想一想不能太浪费啦，用光怎么办，甚至呢东西有一天会吃光啊，这都要注意。两个人对于末日的反应是有内涵的，而且必须把两个人的反应放在一起看才有意思。末日是末日，也可以假想任何突如其来的变化，就是意外。男生有什么反应，女生又有什么反应， 其实性别不是太重要，某些人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接受事实，啊，就已经这样了嘛，还想什么办法面对他？哪怕他根本就不曾求证都没有关系，他相信既然末日，那就末日了，其他就先不要管那么多了。听起来有一点任性的孩子气，可是这种适应和变通说不定也是一种生存能力啊。相对的，另外一类的人需要花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够接受事实，然后他会尝试找出一些线索，尝试去证明到底是不是这样。他不会立刻就刚刚所说的既然末日那就末日吧，没有，他要想点办法。这段时间内，他在想办法的那段时间内求证到底是真是假，好端端的怎么会突然就末日呢？甚至还想要逃离末日，回到平安无事的过去。昨天不是还好好的，怎么今天一觉起来就这样，想要回到平安的过去。再再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，这样的人遇到问题就很想要积极的去解决问题。男女主角这样两个人放在一起，就像电影里的情节一样，女生就觉得男生太散漫。这里再强调一次，性别不是太重要，是为了描述剧情这样带一下。积极去解决问题的人就觉得已经接受事实的人怎么这么消极，怎么那么散漫呢？而男生就觉得女生你着急也没有用啊，那这环境就已经是这样啦。但不管他们心里怎么想，终究要接受末日，接受某种突然的改变，只不过各自的过程，接受过程不一样。这是一种生命交织，不需要末日啊。我们的日常生活其实就是这样。再来一个感触啊，冰冻、解冻、循环再造。在这部片里面接近尾声的时候，有一段戏蛮有意思的，男生带女生去看小溪水，景色幽静，这幽静也是怎么说，全世界只剩他们两个人了，很难很难吵起来，就是环境到处都蛮清幽的啦。这男孩子就跟女主角讲了，溪水，看到这小溪水，它的源头就是几天前女生带他去看的冰川。在片子里面的女生是去旅行会做功课的那种，看一下书，旅游书上的介绍怎么样，所以他在事件发生的前两天先带男生去看一下，来冰岛要看冰川嘛，来冰岛要看什么呢？冰川是必看。而在这个末日之后，就男生就带他去看一个小溪水，已经不是那么源头的，它比较像下游的地方。因为有一部分融化的嘛，流动的冰川水，所以蜿蜒蜿蜒蜿蜒流到他们看的地方。冰岛之所以这么美，就像生命冰冻、解冻、循环再造，无所谓昨日种种，明日几何。而在当下愿意去尝试，他还没有说完，像一个导游一样在跟他的女朋友介绍这个小溪水怎么样。但有一些好几个小时以来末日带给他的心灵成长啊，他还没有说完，女孩子就以一个吻让他不用再继续说下去了。那段戏很打动我。我是男的嘛，坦白说男人大部分时间都是笨的啊，会做很多笨事啊，说很多蠢话，对你过来的人就知道我在讲什么。但是呢，但是永远有但是哈。某些时候男人会说出一些很有意义的话，就像片子里面男主角说的那段话，表达他所相信的尝试适应。也许行为看起来很散漫，而且一开始都漠不关心的，末日末日末日嘛，赶快去超市搬东西啊，买的时候会想一下 好像付不起了，什么都不用在乎了。而且觉得全世界都是我们的，一点都不担心，一点也不危机意识那种。那这些行为看起来就比较消极一点啊。这可能是个性上是一种无可救药的乐观，人家这样说。但他仍然想对他在乎的人表达信念，适应和随波逐流。外表看起来两个很相似，愿意一次又一次告诉对方自己是哪一种。适应和随波逐流，事实上不一样的哦，是看起来很像而已哦。对一般路人也就算了，但对自己在乎的人啊，一定要把握机会，抓到机会，要好好说。我是适应啊，我不是随波逐流啊。不止自己的信念要够坚定，也必须要有爱才做得到。所以那段话很打动我啊。如果我是那个女生，反正都末日了，说不定我会嫁给他的。我不知道，这个想象而已。Bouquet 的结局，故事的结局有艺术感，但也有一点隐晦啊。我在那里看见的东西叫做打击，打击，这话怎么讲？女主角害怕末日。他所承受的心理压力非常大，虽然在前一段有提到男生说的话让他很感动，一种平静心情、平复心情，甚至安慰哦这样的效果，感动。但是决定在他自己，偏偏他就是过不了他自己那一关，很害怕那个环境嘛。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遇到世界末日的哦，至少在现代生活我们看到是这样。他就给他遇到了啊，心理压力非常大，不管旁边人怎么样的，他也知道那些都是真心的、真诚的，但是自己就是过不了自己那一关。有时候这种东西哦，很像感冒，感冒难受啊，任何特效药可以干嘛？只能缓解那些不舒服。想要真的康复痊愈，还是得靠自己。好好的休息，片子里面女生情况像这样，男主角的情况就比较复杂。有句老话这么说哦，还活着的那一个所承受的东西比较复杂。男主角说了意志坚定的想法嘛，面对世事无常，尝试勇敢的去适应那些无常、那些不规则哦、那些不可预期。他都勇敢的想去适应他们，那种坚定就像游览车的强化玻璃，不容易打破，哎，防撞。可是那一种坚定也有所谓的急迫点，就像我们在游览车看到那个玻璃四个角会有个红圈圈写急迫点。如果在乎的人消失了，就像一种打击，重重的打在那个急迫点上。换句话说，没有打中急迫点。就算世界末日啊，天崩地裂啊，打在强化玻璃的其他地上，它还可以抵抗得住。可是那个急迫点就是它的罩门，强化玻璃会破裂，意志坚定的男主角也会因此开始那现在怎么办呢？开始茫然了，迷惘了。电影想说的那个细微的东西，本来在生活里面。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就不是那么的明显，结局的时候，他有尝试去说出来。刚刚用一个强化玻璃的例子，那个急迫点，那种坚固跟那种急迫点，尝试去，我也是尝试去表达我所看见的东西。这个东西不好说啦，也难为这个片子在调性上是就比较隐晦这样，但这是他有东西的。这是毋庸置疑的，蛮有内容。好，介绍到这边。Bokeh 郊外2017的片子，读者朋友在网络上可以看到其他的流通的名字。郊外是我自己觉得要介绍这个片，它没有代理商引进，到目前为止的事。就是在 iTunes 或者是串流平台上有在播映。另一个通行的名字，我有看到的叫《散焦》，都是指同一部片， 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多多留意。我的网站是雨木散文故事，雨木散文故事，上网搜寻一下就会看到了。你刚才收听的文章也有刊登在网站上，这观后感也有刊登在网站上。如果你已经在我的网站收听，谢谢你来，也欢迎你有空常回来逛逛，这里一直都会有东西的。谢谢。